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6集，自取其辱。人对人的印象总是先入为主的，李爱荣对秦闪的印象停留在徐校长给他的那份个人档案，秦闪在李爱荣眼中劣迹斑斑。一听有人举报秦闪跟蒋寒打架，他就怒气冲冲地赶来九班。 高老师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个学生不能要。学校是什么地方？是他能乱来的？你看看哪有学生像他那样？ 全班的目光聚集过来。秦闪淡定无比地翻着一本书，他微微侧靠着墙，微低着眉眼，有些漫不经心的样子。高阳微微皱眉，走到门边，他推了一下眼镜。 李老师，这可能是个误会，秦冉同学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我们先问清楚。 误会还能有什么误会？高老师，您差不多就得了，你不想你们班好好学，我还想我们班的学生好好考呢。这件事我会去找校长的，也麻烦您通知秦冉家长过来。 李爱荣看着还坐在座位上翻书的女生，直接开口。 高老师，您什么都别说了，有什么话留着自己跟校长说吧。 他转身踩着高跟鞋要走，班级里渐渐有人低声开口说话。 哎，怎么回事？秦冉跟蒋寒打架了？他看起来不像是会打架的人啊。 什么不像？那你看谁像会打架的人啊？ 哎，得了吧，你们没听说吗？秦冉以前犯过事儿，警察都被惊动了。 真的吗？他犯什么事儿了？ 安静了一下，教室里因为这件事又热闹起来。我们因为什么打架？蒋寒没有跟你说吗？秦冉放下书，他站起来，看着李爱荣，目光如炬。李爱荣没有想到他会开口，顿了顿，侧身冷笑道。 打架就打架，还有理了？ 确实没理。您说的也对，李老师很关心你们班的学生。秦冉看了高阳一眼，让他先不要说话。 我当然关心我们班的学生，他们都是要考好学校的。 李爱荣的声音里夹杂着刺。 你再怎么狡辩怎么说都没用，秦冉，今天我非跟…… 跟谁说？学校长吗？你不用去找他，他马上就来。秦冉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一下手机，他随手扔到桌子上。李爱荣说找校长，其实也就是说说而已。徐校长一向忙，学校里大部分事情都是副校长处理，想要找到徐校长并不容易。尤其学校经常有不知名的人来找徐校长，不是开着豪车，就是挂着红色的车牌号，十分惊人。这几年来，学校师生大概都知道徐校长背景不简单，想要找到他，跟临时想要找云城老大风氏一族差不多的难度。九班一下子就没了声音，这些学生有些惊讶地看着秦冉。李爱荣也愣了一下，然后开口，表情愤怒。 谎话随手拈来，你以为你说的我就会信？我还说徐校长现在就在我家呢。 什么事儿吵吵嚷嚷的？ 李爱荣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到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。一位老人背着手慢慢踱过来，一双精明的眼睛藏在镜片后。徐校长很少出现，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不认识他，但他一身长居高位的气场不可小觑。 徐校长， 徐校长。 李爱荣还有高阳都吓得一跳，徐瑶光都没有忍住看向秦冉。就是个救命恩人，就能让他爷爷随叫随到，这秦冉到底什么人呢？九班难得安静了一瞬，李爱荣停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秦冉，咬了咬牙，直接道： 徐校长，您来得正好，这个刚转来的学生刚进学校没多久就到处惹是生非，昨晚跟我们班的蒋寒同学打架，打扰我们班学生学习。你也知道我们一班将来都是要考重点的，经不起折腾。 徐校长脸上还是温温和和的，他瞥向秦冉，秦冉垂着眼眸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，半晌没有说话。李爱荣看着他的目光越发讥诮，徐校长来了，这会儿没话说了。班级自徐校长来了之后安静一瞬，然后砰的一下爆发开来，大多数是女生的声音。 装逼过头了吧，没话说了吧，惹谁不好去跟蒋寒打架，徐校长还真来了。 蒋寒成绩不错，爸爸又是暴发户，哎，学校图书馆就是他爸爸捐的。 什么装逼，人家可是派出所常客呢。 都是姓秦，怎么跟秦宇差别那么大呢？ 秦冉一来就成为学校风云人物，每天下课不少人慕名而来。要是秦宇那样的，家世好，成绩好，长相好，他们服。可秦冉这种的，他们只剩下嫉妒。一片嘈杂中，秦冉抬头，他笑了笑，挺安静地开口。李老师，你说你关心你们班的学生，为什么不知道你们班潘明月同学一直被蒋寒威胁暴力呢？ 你， 李爱荣一愣。不用反驳，女生宿舍走廊有监控，您可以去调监控。秦冉收了笑，目光转到李爱荣身上，声音随着他的表情慢慢的冷凝下来。您说您都这么关心学生健康成长了，我就想知道，为什么蒋寒一直辱骂威胁潘明月同学，认为高考加20分来路不正，你也不管？还是您所谓的关心学生，只关心有钱有势的？最后一句话成功让九班学生的目光转向李爱荣。李爱荣脸色渐渐地变成青紫色，事关潘明月，徐校长也正了神色，他严肃开口。 李老师，这件事我看还是调监控让警察来查，若真如秦同学所说，校园暴力这件事姑息不得。 这件事怎么就变成了校园暴力，还牵扯到警察？秦冉既然说了监控，说明事情没差。李爱荣一向能屈能伸，连忙开口道： 徐校长对不起，我没问清楚，不知道这件事跟潘明月同学有关。 这件事你跟我说没有用，秦冉同学才是当事人。 徐校长温和地提醒。李爱荣的面色又青又白的，让他去跟一个学生道歉，还是他看不起的秦冉，他有些屈辱。最后还是当着九班所有人的面，硬着头皮对着秦冉道歉。 秦冉，是我误会了你。 那倒不用，毕竟之前一直听说李老师是个深明大义关心学生的好老师，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是非不分，嫌贫爱富。秦冉漫不经心地开口。九班有几个男生包括乔生都没有忍住，扑的一声笑出来。李爱荣一刻也不想多留，低着头轻紫着脸离开了。今天是他自取其辱，路过高阳时他恼羞成怒，几乎是恶毒的开口。 高老师，你也别得意，你看看你们班的垃圾，我等着你们高考的时候有几个人能考得上。 下课铃声早就响了，因为这段插曲多拖了七八分钟的时间，九班门外聚集了不少人。乔生踢开凳子站起来，长腿搁在过道上，嚣张开口： 秦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要我去帮你教训蒋寒一顿吗？ 九班刚刚说过秦冉的学生一个都不敢吭声了。秦冉把书放好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 不用。徐瑶光看了秦冉一眼，又收回目光，拿好书淡淡开口： 走了，秦宇说今晚新曲训练。 他最近对秦宇的新曲格外执着，乔生也知道。秦宇在楼下没有等到徐瑶光两人，便上楼来等他们。看到酒吧门口围了不少人，嘴里不时提起秦冉，几乎都没有发现到他的存在。 这让秦宇不由捏了捏手指。他抿了抿唇，抬头叹了口气，挺担忧地说道： 我听他们都说我姐姐，是我姐姐又惹什么事了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